第99回，99数完磨灭尽，33行满道归根。话表八金刚急送唐僧回国不提，那三层门下有五方揭谛、四只公曹、六丁六甲护教迦兰走向观音菩萨前祈祷。弟子等向蒙菩萨法旨，暗中保护圣僧。今日圣僧刑满，菩萨交了佛祖金旨，我等望菩萨准缴法旨。菩萨亦甚喜道：“准缴，准缴。”又问道：“那唐僧四众一路上心行何如？”主神道：“委实心前至诚，料不能逃菩萨洞察，但只是唐僧受过之苦，真不可言。他一路上历过的灾庆患难，弟子已谨记在此，这就是他灾难的步子。”菩萨从头看了一遍，上写着：“蒙差揭谛皈依旨，谨记唐僧难数轻，金蝉遭贬第一难，出胎击杀第二难，满月抛江第三难，寻亲报冤第四难，出城逢虎第五难，折从落炕第六难，双叉岭上第七难，两界山头第八难，斗剑换马第九难，夜被火烧第十难，失去袈裟十一难，收降八戒十二难，黄风怪祖十三难，请求灵吉十四难，流沙难渡十五难，收得沙僧十六难，四圣显化十七难，武装贯中十八难，难活人身十九难，贬退心猿20难，黑松林失散21难，宝象国烧书22难，金銮殿变虎23难，平顶山逢魔24难，莲花洞高悬25难，乌鸡国救主26难，被魔化身27难，浩山逢怪28难，风舍圣僧29难，心猿遭害30难，情圣降妖31难，黑河沉默32难，搬运车迟33难，大赌输赢34难，驱道星僧35难，路逢大水36难，身落天河37难，鱼兰现身38难，金睛山玉怪39难，普天神南符40难，问佛根源41难，吃水遭毒42难，西凉国流昏43难，琵琶洞受苦44难，再贬心猿45难，南贬猕猴46难，鹿族火焰山47难，求取芭蕉扇48难，收复魔王49难，赛城扫塔50难，取宝救僧51难，吉林吟咏52难，小雷音寺遇难53难，主天神遭困54难，西市痛会祖55难，朱子国行医56难，拯救皮龙57难，降妖取后58难，七情泥墨59难，多目遭伤60难，鹿祖狮驼61难，怪分三色62难，城里巨灾63难，请佛收魔64难，比丘救子65难，辨认真邪66难，松林救怪67难，僧房卧病68难，无底洞遭困69难， 灭法国南行70难，隐雾山遇魔71难，凤仙郡求雨72难，失落兵器73难，惠庆钉耙74难，竹节山遭难75难，玄阴洞受苦76难，赶捉犀牛77难，天竺招婚78难，同台府监禁79难，凌云渡脱胎80难，路经108000里，圣僧历难不分明。菩萨将难部目过了一遍，即传声道：佛门中99归真，圣僧受过80难，还少1难，不得完成此数。即令揭谛赶上金刚还生1难者，这揭谛得令飞云一架向东来，一昼夜赶上8大金刚，附耳低言道：如此如此，金尊菩萨法旨，不得为误。八金刚闻得此言，唰的把风按下，将他四众连马玉京坠落下地。一正是那99归真道行难，坚持笃志立玄关，必须苦练邪魔退，定要修持正法还。莫把金章当容易，圣僧难过许多般。古来妙合参同气，毫发插书不结胆。三藏脚踏了凡地，自觉心惊，八戒呵呵大笑道： 好好好，这正是要快的迟。 沙僧道： 好好好，因是我们走快了些，叫我们在此歇歇哩。 大圣道：所以云十日摊头坐，一日行酒摊。三藏道： 你三个且休斗嘴，认认方向，看这是什么地方。 沙僧转头四望道： 是这里，是这里，师父你听听水响。 行者道： 水响想是你的祖家了。 八戒道：他祖家乃流沙河。 沙僧道： 不是不是，此通天河也。 三藏道： 徒弟呀，仔细看在那岸。 行者纵身跳起，用手搭凉棚，仔细看了下来道： 师父，此是通天河西岸。 三藏道： 我记起来了，东岸边原是个陈家庄，那年到死，亏你救了他儿女，深感我们要造船相送，幸白云浮渡。我记得西岸上似无人烟，这番如何是好？ 八戒道：只说凡人会作弊，原来这佛面前的金刚也会作弊。他奉佛旨叫送我们东回，怎么到此半路下就丢下我们？如今岂不进退两难，怎生过去？ 沙僧道： 二哥休抱怨，我的师父已着了道，前在凌云渡已脱了凡胎，今番断不落水，叫师兄同你我都做起设法，把师父嫁过去也。 行者频频的暗笑道： 嘿嘿嘿，嫁不去嫁不去， 你看他怎么就说个嫁不去。若肯使出神通说破飞升之奥妙，师徒们就1000个河也过去了。只因心里明白，知道唐僧99之数未完，还该有一难，故激流于此。师徒们口里纷纷的讲，足下徐徐的行，直至水边，忽听得有人叫道： 唐圣僧，唐圣僧，这里来，这里来。 四众皆惊，举目观看，似无人迹，又没舟船，却是一个大白赖头猿在岸边探着头叫道： 老师傅，我等了你这几年，却才回也。 行者笑道： 嘿嘿嘿，老猿，想念累你，今岁有得相逢。 三藏与八戒沙僧都欢喜不尽。行者道： 嘿嘿， 老袁，你果有接待之心，可上岸来。 那袁即纵身爬上岸来，行者叫把马牵上他身，八戒还蹲在马尾之后，唐僧站在马镜左边，沙僧站在右边。行者一脚踏着老袁的顶，一脚踏着老袁的头，叫道： 老袁，好生走稳着。 那老袁蹬开四足，踏水面如行平地，将他师徒四众连马五口拖在身上，径回东岸而来。诚所谓不二门中法奥玄，诸魔战退食人天，本来面目金方见，一体元因使得全，秉正三成随出入，丹成九转任周旋，挑包飞杖通修讲，幸喜还原遇老袁。老袁驮着他们洗波踏浪，行经多半日，将次天晚，好进东岸，忽然问曰： 老师傅，我向您曾央到西方见我佛如来，与我问声归着之事，还有多少年寿，果曾问否？ 原来那长老自到西天玉贞观沐浴，凌云渡脱胎，步上灵山，专心拜佛及参诸佛菩萨圣僧等中，意念只在取经，他是一毫不理，所以不曾问得老袁年寿，无言可答，却又不敢欺，打诳语沉吟半晌，不曾答应。老袁既知不曾替问，他就将身一晃，呼啦的啐下水去，把他四众连马并惊，通皆落水。咦，还喜得唐僧脱了胎成了道，若似前番已经沉底，又幸白马是龙，八戒沙僧会水，行者笑微微，显大神通，把唐僧扶驾出水，登彼东岸，只是经包衣服安配俱失了。师徒方登岸整理，忽有一阵狂风，天色昏暗，雷烟俱作，走石飞沙，但见呐，一阵风乾坤波荡，一声雷震动山川，一个闪钻云飞火，一天雾大地遮满，风气呼号，雷声激烈，闪彻红霄，迷雾星月，风骨的尘沙扑面，雷惊的虎豹藏形，闪晃的飞禽叫噪，雾漫的树木无踪。那风搅得通天河波浪翻腾，那雷震得通天河鱼龙丧胆，那闪照得个通天河彻底光明，那雾盖得个通天河暗哑昏惨。好风，颓山裂石松晃倒，好雷，惊蛰伤人威势豪，好闪，流天照野金蛇走，好雾，混混漫空碧九霄。唬得那三藏按住了经包，沙僧压住了经带，八戒牵住了白马，行者却双手抡起铁棒左右护持。原来那风雾雷闪乃是些阴魔作号，欲夺索取之经，劳嚷了一夜，直到天明却才止息。长老一身水衣，战兢兢的道： 悟空，这是怎的计？ 行者气呼呼的道： 哼，师父，你不知旧礼，我等保护你取获此经，乃是夺天地造化之功，可以与乾坤并久，日月同明，福寿长春，法身不朽，此所以为天地不容，鬼神所忌，欲来暗夺之耳。一则这经是水湿透了，二则是你的正法身压住，雷不能轰，电不能照，雾不能迷，又是老孙抡着铁棍使纯阳之性护持住了，及至天明阳气又盛，所以不能夺取。 三藏八戒沙僧方才行步，各谢不尽。少卿， 太阳高照，却遗精于高崖上，开苞晾晒。至今彼处晒精之时尚存，他们又将衣鞋都晒在崖旁，立的立，坐的坐，跳的跳，真个是一体纯阳喜向阳，阴魔不敢逞强梁。须知水圣真精福，不怕风雷闪雾光。自此清平归正觉，从今安泰到仙祥。晒经石上留踪迹，千古无魔到此方。他四众检看经本，一一晒亮。早见几个打鱼人来过河边，抬头看见，内有认得道：“ 老师傅可是前年过此河往西天取经的？” 八戒道：“正是正是，你是哪里人？怎么认得我们？” 鱼人道：“ 我们是陈家庄上人。” 八戒道：“ 陈家庄离此有多远？” 鱼人道：“ 过此冲南有20里，就是也。” 八戒道：“ 嘿嘿嘿，师傅，我们把经搬到陈家庄上晒去，他那里有著作，又有的吃，就叫他家与我们将将衣服，却不是好。” 三藏道：“ 不去吧，在此晒干了，就收拾找路回也。” 那几个渔人行过南冲，恰遇着陈诚，叫道：“ 二老官儿，前年在你家提及儿子的师傅回来了。” 陈诚道：“ 哦，你在哪里看见？” 渔人回指道：“ 都在那石上晒经里。” 陈诚随带了几个佃户走过冲来望见，跑近前跪下道：“ 老爷取经回来，功成行满，怎么不到舌下，却在这里盘弄，快请快请到舍。” 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等晒干了经和你去。” 陈诚又问道：“ 老爷的经典衣物如何湿了？” 三藏道：“ 昔年亏白猿驮渡河西，今年又蒙他驮渡河东，已将近干，被他问昔年托问佛祖寿年之事，我本未曾问得，他遂淬在水内，故此湿了。” 又将前后事细说了一遍。那陈诚拜请甚恩，三藏无疑，遂收拾经卷，不期石上把佛本行经粘住了几卷，遂将经尾粘破了。所以至今本行经不全，晒经石上犹有字迹。三藏懊悔道：“ 是我们怠慢了，不曾看顾的。” 行者笑道：“ 嘿嘿嘿，不在此，不在此。该天地不全，这经原是全全的，经粘破了，乃是应不全之奥妙也，岂人力所能与耶？” 师徒们果收拾毕，同陈诚服装。那庄上人家一个传十，十个传百，百个传千，若老若幼都来接看。陈清文说旧摆香案在门前迎驾，又命鼓乐吹打。绍兴到了迎入，陈清领何家人眷俱出来拜见，拜谢昔日救女儿之恩，随命看茶摆斋。三藏自受了佛祖的仙品仙肴，又脱了凡胎成佛，全不思凡间之事。二老苦劝，没奈何，略见他意。孙大圣自来不吃烟火食，也道：“ 啊，够了。” 沙僧也不甚吃，八戒也不似前番，就放下碗。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呆子也不吃了。” 八戒道：“不知怎么，脾胃一时就弱了。” 遂此收了斋宴，却又问取经之事。三藏又将先至玉真观沐浴，凌云渡脱胎，即至雷音寺参如来，蒙真楼赐宴，宝阁传经，使被二尊者所人事未遂，故传无字之经， 后父拜告如来，使得受遗葬之属，并白猿淬水阴魔暗夺之事细细陈了一遍，就欲拜别。那二老举家如何肯放？妾道： 相蒙救伯儿女深恩莫报，也创建一座院宇，名曰救生寺，专侍奉香火不绝。 又唤出原替继之儿女陈官宝，一秤金叩谢，复请至寺观看。三藏却又将经包收在他家堂前，与他念了一卷《宝长经》，后至寺中，只见陈家又设传在此，还不曾坐下，又一起来请；还不曾举箸，又一起来请。络绎不绝，争不上手。三藏拒不敢辞，略略建议。只见大座寺果盖的齐整，山门红粉腻，多赖施主公。一座楼台从此立，两廊房宇自今行。朱红隔扇，七宝玲珑，香气飘云汉，清光满太空。几株嫩柏还浇水，树干乔松未结丛。活水迎前，通天叠叠翻波浪，高崖以后，山脉重重接地龙。三藏看毕，才上高楼，楼上果装塑着他四众之像。八戒看见，扯着行者道： 呵呵，兄长的像甚像。 沙僧道：二哥，你的又像得紧，只是师父的又推傻了些。三藏道： 却好却好。 遂下楼来，下面前殿后廊还有百斋的后勤。行者却问： 嘿嘿，向日大王庙如何了？ 众老道： 那庙当年拆了，老爷，这寺自建立之后，年年成熟，岁岁封灯，却是老爷之福庇。 行者笑道： 嘿嘿，此天赐耳，与我们何欲？但知我们自今去后，保你这一庄上人家子孙繁衍，六畜安生，年年风调雨顺，岁岁雨顺风调。 众等却叩头拜谢。只见那前前后后更有献果献斋的无限人家。八戒笑道： 我的蹭灯那是爹吃的，却没人家连请十请，今日吃不得，却一家不了，又是一家。 饶他气满，略动手，又吃过八九盘素食，纵然未伤，又吃了二三十个馒头，已接近饱。又有人来相邀，三藏道： 弟子何能敢蒙挚爱，望今夕暂停，明早再临。 时已深夜，三藏守定真经，不敢暂离，就于楼下打坐看守。将及三更，三藏悄悄的叫道： 悟空，这里人家使得我们道成是完了。自古道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，恐为酒烟失了大事。 行者道： 师父说的有理，我们趁此深夜人间熟睡，寂寂的去了吧。 八戒却也知觉沙僧尽自分明，白马也能会意，遂起了身，轻轻的抬上驼垛，挑着担从五郎驮出，到于山门，只见门上有锁，行者又使个解锁法，开了二门大门，找路往东而去。只听得半空中有八大金刚叫道： 逃走的跟我来。 那长老闻得香风荡荡，起在空中。这正是丹诚识得本来面，体见如如拜主人。毕竟不知怎生见那唐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